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本身想着做埋今日即是出个集就已经完咗了，原来呢有三本书摆在度都讲埋佢啦，还念都係社会气氛嘅问题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， 咁冇咗两日大飞往天啦，可能应间都要做返节啦，咁又睇下可以做到边度啦，咁係啦，开始正式啦，好嘛，收哥今年已经75岁，是啊，75岁，生日未过，74啦，正确嚟讲。佢太太入咗医院，同佢同年嘅长期病患者，今日转去老人院，因为冇人照顾到佢，收哥亦都力不从心。佢太太冇埋怨，发现肺有肿瘤，又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平时两个人就系相依为命。收哥的老婆成日啰啰嗦嗦咁，你屋企搞成点啊？寻晚食咩啊？杯面咯，又杯面买啲嘢煮啦。你都知道我噶啦，一世人就得你照顾，边度识煮啊？你都知道啦，退休金又唔多，唉，唔可以咁样噶。你走去睇下有冇钟点啦，搵啲钟点工帮下你啦，好唔好啊？唔係呢，你遲啲呢，你咁樣一個人喺屋企會病㗎。聽個太太咁樣講，收哥喺啲老人服務中心嗰度，一入到去好熱烈咁有個人企出嚟同佢講，你係咪想嚟做老人服務啊？咁我唔係想服務人，我係想搵個終點，但我又出唔起好多錢，想一個禮拜嚟4日，每次做4个鐘，有冇辦法幫我搵到啊？都有啲義工啊，各樣嘢嘅，收少少居麻費，我同你登記咗先，登記咗先，好快脆就有人聯絡我，收哥約咗見面，入嚟呢位女士50多歲，係啊，50多歲未夠60，好靚，好雍容華貴，外表睇嚟唔似一般人。但是都话做义工喺度笑，收哥互相介绍咗呢个女义工叫静子，两个人倾咗轮之后，静子二话不说拆晒啲嘢，慢慢将佢间屋好污糟间屋雪柜啊乜嘢洗清光，将雪柜摆咗好耐嗰啲咁嘅饭餸啊同埋烂咗嘅菜都抌晒，然后做完晒已经4.5个小时了。收哥同佢讲唔好意思。係呀超时啦，唔紧要，反正我都冇其他地方去，同你执埋先啦，咁。执完之后煮埋餐饭，跟住静子离开咗。收哥好开心，哇好耐未见到间屋咁干净。听日见到老婆同老婆汇报，老婆咁咪好囉，个人精神啲啦。唉，入得嚟都唔知会唔会再出返去。收哥话唔会嘅，唔好担心啦，我同你按摩下好唔好啊？相依为命咗几十年，收哥 同太太做背部按摩、腰骨按摩，想办法令到个太太舒服啲、精神啲。今日离开咗，翻到屋企嘅时候，见到成个雪柜都系嘢。今日唔系静止要嚟噶，点解咁多餸菜喺度嘅？跟住嚟咗封信，系啊，我冇订去，买咗啲餸菜煮俾你。咁将收条咧，我摆低喺嗰度，你自己睇睇啦。咁，卒之微波炉打热咗，收哥有餐正常嘅饭食，心情自然都有啲唔同。喺屋企同老人院两边走，两边走，跟住翻屋企啊，好舒坦咁。慢慢间屋开始有啲变化，多咗啲盆栽，多咗啲摆设，多咗啲家庭嘅温暖。阿修哥望住，今日无论如何都等一等阿静子，因为通常佢出咗去之后，静子就嚟。佢翻嚟之前，静子就走。佢等到佢，佢讲：其实唔使嘅，我又俾得唔多钱你，咁你仲要买咁多嘢嚟？唔系啊，我屋企地方细，先生过咗世，咁咧我咧就将屋企咧我平时啲兴趣咧中意嗰啲嘢咧就搬过嚟，咁啊等我都做嘢嘅时候有啲好似喺屋企嘅感觉咯。你唔好介意啦，如果你介意我搬翻走咯，修哥当然唔介意。慢慢屋企就多咗好多摆设，多咗好多小玩意。慢慢亦都发觉静子一个好有品味嘅人，佢有冇谂过自己会屋企有呢啲嘢，有呢啲艺术成分高啲或者阳光一啲嘅嘢、绿化嘅嘢？但系慢慢间屋就改变咗，收过太太慢慢亦都慢慢觉得收哥个人变咗，好似好愉快咁，问好多问题。佢就问嗰位静子小姐嚟帮你做，你系咪鍾意咗人搞婚外情啊？笑住咁问收哥喺度笑，冇啊，不过家庭即系屋企嘅状况改变咗，咁就令到个人呢好似舒服咗咁样啊，再加上你病情又稳定啦。当然呢啲门面说话，收哥太太其实喺度妒忌紧，点解个老公会转变得咁大？但系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佢都想收哥开心。收哥依然每一日中午嘅时候就系探老婆，风雨不改。慢慢收哥觉得自己会唔会爱上咗呢个静子呢？今日提早翻屋企嘅时候，佢发觉静子洗完衫喺洗衣机旁边揸住一件平时着嘅上衣，静子搵块面喺上高好温馨咁喺度摩擦，好似好依恋咁，收个大吃一惊。究竟咩事？第二日佢翻到去老人院，同太太讲开，佢话呢个女人对得佢太好，点样点样。当然啦，寻日嗰件事就冇再讲啦。收哥太太话：你小心屋企啲家庭财物，佢嚟咗个几月噶啦，可能咧睇视察环境。虽然我哋屋企唔富裕，点都有啲老友。退休金啊，同埋有啲银行啊、支票簿要 credit card 嗰啲要摆好佢，同埋金器，知唔知啊？你唔可以咁样谂嘅，你唔觉得咁样谂好衰嘅咩？哦，你话我好衰，系咧，小心啲啦。收哥点点头，慢慢佢习惯咗同静子一齐。今日静子煮咗餸，跟住佢准备离开嘅时候，收哥话。咁夜啦，不如同我一齐食好唔好啊？跟住静子望住佢，个样笑晒出嚟。出之两个人食咗佢哋第一次嘅饭，由静子嚟到而家已经两个月啦。佢有阵时会问你太太嘅情况点啊？我照实讲，因为化验到太太嘅肺嘅肿瘤越来越大，系 cancer、糖尿、血压，做唔做手术？ 都是收割现在烦恼的事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见到静子个人心情会好多。静子今天走了，一出门口就搭的士，收割嗱嗱声跳上架的士跟住他，觉得这个女人很神秘很奇怪。卒之搭了差不多成半个钟头，去了个豪宅区，全部都是独立屋来的。静子落个车，俾咗小费，然后行入去。佢行入大门嘅时候，有两个工人走嚟招呼佢，喺度嗌太太。收哥架车就咁过咗。点解会嚟我呢啲咁嘅地方度做义工？点解会走嚟照顾我？点解？心里面好多疑问，但系冇办法解答到。佢今日星期日。静子又来了，他坐在家等他，然后泡了壶很久没泡的铁观音，冲起茶上来。静子来到，我们喝杯茶先好不好？静子打了个很突然的，好啊，我有些想跟你说。斟好茶，大家揸着杯茶喝的时候，收哥就问，其实你家庭环境很好，又有工人又有成，你冇咩必要嚟呢度啊？阿静子望住佢，系啊，我家庭环境都过得去，我嚟呢度系一个偶然嘅机会。其实我早识你噶啦，吓，系啊，我识咗你50年啦。收哥冇印象，50年，佢话系啊。俾翻啲记忆你，回忆你，你就知道我系边个，一讲你就知啦。佢话以前喺乡下嘅时候，你哋屋企好有钱，我屋企好穷，系啊，好穷。我哋咧租你啲田耕，咁但系慢慢慢慢，我每日经过你门口嘅时候，都见到你。你啱啱读完大学喺屋企，你少爷，我哋系打你哋工，我哋想行入去你屋企都唔得。但每一次你见到我，你都会招呼我，然后俾啲糖我。系啊，系啊，收哥好似所有嘅回忆寄翻嚟咁。系啊，我细路仔冇乜糖食，亦都冇本事买，但每一次你都会俾糖果我。有一次我真係嚟搵你玩，你屋企啲人喺度嘈，嘩唔好走入嚟，呢啲唔係你嚟嘅地方，你行出嚟，大声咁喝住工人，佢係我朋友，佢係我朋友咩就可以入嚟。其实大家人本身是一样嘅，做乜嘢佢唔入得嚟啫，两个工人耷晒头，你俾我走入嚟。跟住教我读书，教我做功课。之后冇几耐，你就申请咗落香港。我继续喺屋企，直至我哋屋企有个同乡喺香港走上嚟，想搵翻同乡嘅女人做老婆，所以我都嫁咗嚟香港。我先生好有钱，好多嘅大工厂，我有仔有女，佢大我20年，即係话佢仲要比你大到5岁，就嚟80喎，身体状况好差。我嗰日啱啱经过个司机接我嘅时候，经过我见到你老人中心出嚟，我一眼认得你，我走入去问一问你又去做乜嘢。然后知道你请一啲咁嘅老人服务，所以我自告奋勇我走过嚟。你我嘅初恋系我嘅唯一。我鍾意你，我同我先生冇咩感情，我过咗一世人，见到你嘅时候我好开心。收哥唔出声，然后收哥话俾静子听，我有老婆，我同我老婆相依为命咗几十年， 你的事情我记得，但是呢这样你觉得好吗？静子说，我什么要求都不要，我就是想在你身边照顾你，直到我死那天，好不好啊？修哥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，不好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要照顾我太太。虽然这两个月我很依赖你，好也都对你好有好感，但是呢我始终是一个太太的人。既然是这样，我离开了。是啊，静子执好晒啲嘢，做晒今日嘅家务，连佢嘅饭送都做好晒，然后鞠个躬离开咗。临离空之前嘅时候，同阿修哥讲，如果你嘅一半，我嘅一半都相继离世，而我同你仲行得走得嘅话，我希望兑现返我今日同你讲嘅嘢，俾我返嚟照顾你，直到我死嗰日。修哥喺度笑，係呀，笑，只係可以笑。冇几耐，修哥接咗太太返屋企，因为佢太太放弃治疗，老人院同医院都唔觉得佢哋仲可以做到啲乜嘢，亦都唔想开刀。咁修哥决定接太太返屋企。是回家，他想好好地照顾个太太，直到他去世那天，安顿好所有的东西，今天收哥准备出门，要买餸煲啖粥。一离开门口的时候，见到对面有个黑色的 Benz， 有个贵妇人落了车，头上戴咗顶白花，然后对住阿修哥鞠咗个躬，修哥回翻嚟鞠咗个躬，大家望住大家，沉默咗一阵，打咗个招呼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